which athletes had run, do the long jump, throw the discus, and javelin, and wrestle. The athlete who won three of the five events was the winner, and winning it was a great honor. 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段。The games were held every 4 years at the end of June. 大家注意，奥运会啊，它还有另外一种简写方式，那就是 the games, 奥运会。这个里啊，其实又提到了一个写作中的问题。当同样的一个词反复多次出现时呀，我们最好能给它变形或者说变体，这样读起来呢才会有新意。上文中我们用到了 the Olympic Games， 那么我们可以变为 these games， 那么第二段的第一行又可以变为 the games， 写作有新意了。奥运会 be held， 大家注意 hold 这个动词，它在作为动词使用时呢，它应该是一个及物动词，所以奥运会呢往往说是被举行而不是主动的举行，所以 be held 是被动被举行。多长时间举行一次呢？ every 4 years 表示每四年的概念。大家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 every 加上时间表示多长时间有一次的概念。 every 2 days 每两天，Every 3 years, 每三年。奥运会呢是每四年举行一次。举行的时间呢，大家注意时间状语 at the end of 表示在什么什么末尾，在什么什么末期。At the end of June 表示在六月末，和它相对应的另外一个介词 by the end of， 汉语呢我们就要理解为到什么什么时间末为止，所以这两个介词短语有着很大的含义上的差异。一谈到古代奥运会呢，我们就会想到古代奥运会呢出现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前775年，这是古代奥运会出现的时间。人们在古代举办运动会主要的目的呢，首先是祭祀，那么其次就是为了作为战争的替代品，消除战争，人类得到和平。所以说呢，这个比体育比赛其实是制止战争或者说替代战争的一种好的方法，所以奥运会的口号嘛是呼唤和平的。现代奥运会呢，它是复苏于公元1896年。Athletes, judges and spectators came from all over the known world.运动员、裁判员以及观众都来自于 all over the world， 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地。那么在这个世界之前加了 known， 我们能不能把它理解成已经知道了的世界各地呢？大家注意，当时的公元前的那个社会啊，无论是从文明的发展程度还是人类对地球改造与认知的程度都是很低的，当时世界上被人所知的可以人类居住的地方还很少。真正这个人类开始了解自己了解地球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15世纪之后了、所以当时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已知世界已知地方的人To watch and compete， 他们来这里不仅是观看，而且还要参加比赛，不定式做目的状语。At the games， 在体育比赛的进行中，注意在比赛的进行中，我们要用介词 at， 在什么什么之中。在体育的比赛进行过程中呢 ，there were races on foot。Races on foot， 下面开始有了一系列体育比赛。Race on foot， 大家标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赛跑。当然，这个赛跑为什么加这个 on foot， 肯定是靠脚来跑，不是开着车，也不是骑着自行车。但现代英语中，我们可以直接用 race 表示赛跑了。但是大家注意 ，race 往往是指长距离的赛跑。我们说50米、100米、200米的短跑要用 dash，D-A-S-H。除了赛跑之外呢，还有赛马，还有摔跤。还有拳击比赛 ，at a special contest， 同时还有一项特殊的竞赛，什么竞赛呢？大家注意，这个非限制性的定语从句呢，它只起到了解释说明的作用。大家再一次标好 ，in which athletes had to run，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解释说明了这个 contest 什么样的比赛，在这项比赛里，运动员要跑的比赛。好了，大家注意 ，do the long jump，do the long jump， 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Do the long jump， 我们能不能把它理解成长长的跳？我们不能这么来理解，大家记好。Do the long jump， 往往我们就把它译作跳远。我们说，既然这个跳远嘛 ，long jump， 那跳高呢 ？High jump， 往高处跳嘛 ，high jump。除了这些体育比赛之外呢，还有掷铁饼啊，扔标枪呀，还有摔跤。The athlete who won three of the five events， 标好定语从句 ，who won three of the five events。这个限制性的定语从句呢，它起到了一种真正定语的作用。五项比赛当中获得三项比赛胜利的运动员 was the winner， 他就是获胜者了。 同时 winning it was a great honor. 大家把这两个字下划线 winning it 这是动名词短语做主语，要按单数处理。winning it 表示获得殊荣，赢得比赛的胜利就是一项殊荣。大家记好，这是一个固定的结构。Something is a great honor. Something is a great honor. 某事是莫大的殊荣。所以说呀，在比赛中获胜，那应该是极大的殊荣，极大的荣誉了。 奥林匹克运动呢，是一项艰苦的比赛，所以获胜者也会受到非常优厚的待遇。The winners each received a crown of olive leaves as their prize.They went back to their cities wearing the crown. When they arrived home, they were welcomed as heroes and given special honors. It was one of the winners who brought the news of the victory at the marathon to Athens. 好了，我们接着看第三段。The winners each received a crown of olive leaves as their prize.古代的奥运会的这个奖品呢，和现代奥运会的这个奖品又不太一样。古代奥运会的这些获胜者呢，往往会 receive something。receive something 这里表示得到什么什么样的奖励。大家记好这个固定的短语 receive something as prize。receive something as prize 表示获得了什么什么样的奖品。古代奥运会的人呢，他往往会获得 a crown of， 千万不要理解成王冠。这里不是王冠的意思，而要理解为花冠。Olive leaves 橄榄枝，好了，橄榄枝、橄榄叶编起的花冠作为它的一项奖品，其实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这个金牌、银牌、铜牌了。They went back to their cities wearing the crown. Go back to 表示回到，一般我们汉语就可以译作再遇归来。千万不要直接翻译成回到城市带着花冠，而要说他们带着花冠再遇归来。大家注意。Wearing the crown， 这里你标一下，现在分词短语做伴随状语，一边回来，同时存在的状态，那就是带着这个花冠。When they arrived home，arrive home， 这里我们就译作回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另外一个挺重要的语法现象。Home 往往可以表示国内的概念，比如说 at home 表示在国内。好了，他们回国之后呢 ，be welcomed as heroes， be welcomed as heroes。首先我们这么来理解，能不能把它翻译成作为英雄而得到欢迎呢？首先我们这个翻译的时候呀，我们千万不要很机械化，完全要按照英语的这个模式，不一定了，我们可以这么来翻译，他们就是民族英雄，于是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 And given special honors， 被给予特殊的荣耀。 Given 大家注意，它是一个可以接双宾语的动词，被给予特殊的荣耀。其实刚才啊，我们在上一段里也学到了 honor 这个词，荣耀、荣誉。我们在这一段里呢详细讲解 honor 这个词呢，首先它有一个固定的结构，那就是 in the honor of somebody， 以某人的名义，是吧？以某人的名义。除此呢 ，honor 大家注意啊，这个荣誉它的形容词的变体应当加 able， honorable， 这叫具有崇高荣誉的、无上荣耀的。而且注意啊，在英国英语的拼写中呢是以 our 结尾，美国英语中的拼写却是以 or 结尾，这个现象呢大家见过很多了。 honor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代表。那么有的学生呢也经常会问我这样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有的学生呢有时挺天真的，会认为老师是不是美国人太懒了，他就想少写一个字母 or our 太长了，其实不是这样，美国人再懒也不会在乎一个字母。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那就是提到一个语言的发展。当1783年美国从英国殖民手中独立之后呢，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也更重要的呢，希望自己的语言独立。凡是英国英语用的，我们就不用；凡是英国英语在古英语中抛弃的东西，我们反倒要用。所以美国英语中有很多很多的词都是古英语的用法。其次呢，这种做法呢，它当然不是古英语的了，去掉 U， 它主要是为了和英国英语区分开来。好了，我们接着往下走。It was one of the honors who brought the news of the victory of marathon to Athens. 好了，大家记好，下面最后一句呢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了。It is 加上强调部分，再加 who， 这就是一个固定的强调句型结构。 有的同学又问了，老师，我们以前学到的这个强调句型呢，它是 it is that， 可是今天为什么却是 it is who 呢？大家注意，这两种结构都是有的。当我们强调主语，并且主语是人的时候，大家注意我的表述，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当然我们说这个 it is that， 它所强调的部分可以是主语、宾语、状语这三部分，而刚才我们说到的 it is who 只能强调主语，而且主语是人的情况下，所以说正是这样的一个获胜者呢，把胜利的消息传到了雅典。大家注意 ,bring something to some place, 把某物拿到某地，拿到雅典。那么这个胜利的消息是在哪儿的胜利呢？ Victory at 某地的胜利， at marathon, 马拉松。我们都知道著名的马拉松战役。马拉松战役呢是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的这个一次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希腊人成功的阻截了波斯人的入侵。那么马拉松呢，为了纪念这次战役呢，后来有了马拉松长跑比赛。 由此看出呢，奥林匹克运动其实承载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无限的梦想，所以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奥林匹克精神强调人通过自我锻炼、自我参与与拥有健康的体魄、乐观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那么这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是我们拥有完全自信和战胜一切挑战的强大动力。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Goodbye, everyone. Catch you a lot next tim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one, this is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28课，在海关。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28, at the customs. 首先，请您听两段在银行里的对话，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学过的内容。Good morning, sir. Can I help you? Yes, please. I'd like to open an account with your bank. A savings account or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I want to deposit £2,000 into my checking account. Okay. Please fill in this form first, please. Good afternoon, madam. Can I help you? Oh, yes. I'd like to change this traveler's check into US dollars, please. At the present rate of exchange, you will get $800.90.And how would you like it? $8 $100 bills. Okay. Please fill in the card with your name, address, and signature. Sure. 在这两段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在银行要用到的一些用语。您都掌握了吗？好，现在我们来学习新的内容。咱们先来看看这句话。 Please fill in the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while you are on board the plane. 请您在飞机上时填写这张海关申报单。Fill in, 填写。美国英语是 fill out。The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指的是海关申报单。Customs, C-U-S-T-O-M-S, customs, 意思是海关。Declaration 是个名词，解释为声明、申报。句中的 be on board 是在飞机上的意思，也可以指在船上、在车上。 Please fill in the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while you are on board the plane. Please fill in the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while you are on board the plane. 在海关，工作人员会请您出示护照。 Your passport, please. 请出示护照。Passport.P-A-S-S-P-O-R-T, passport, 护照。 Your passport, please. 您把护照递给工作人员并说 Here it is. 给您。 Here it is. 看了护照以后，海关的工作人员还会问您一些问题。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the U.S.? 您在美国要待多久？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the U.S.?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the U.S.? 您可以回答说 About 2 weeks. 大约两周 About 2 weeks. 海关人员还会问您此行的目的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您在此停留的目的是什么 Purpose, P-U-R-P-O-S-E, purpose 是个名词，意思是意图、目的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您可以这样回答。 Business. 商务。 Business. 海关人员还要了解您将住在什么地方。 Where are you going to stay? 您将暂住在哪儿。 Where are you going to stay? 回答是。 The Hilton Hotel. 希尔顿饭店。 The Hilton Hotel. 好，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几组句子连起来说一说。 Your passport, please. Here it is.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the U.S.? About 2 weeks.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Business. Where are you going to stay? The Hilton Hotel. 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在海关要用到的一些表达法。工作人员还会问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你有什么要申报的吗？ Declare, D-E-C-L-A-R-E, declare, 是个动词，意思是申报。刚才我们学过的 declaration 就是 declare 的名词形式。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您还应该向海关人员声明。 Everything in these cases is for my personal use. 这些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个人用的。Personal, P-E-R-S-O-N-A-L, personal, 是个形容词，意思是个人的、私人的。 Everything in these cases is for my personal use. Everything in these cases is for my personal use. 海关对所带物品是有限制的，工作人员会告诉您。 We can only pass one of them duty free. You must pay duty on the excess, please. 我们只能给一件免税，对超额部分请你上税。Duty free, 免税。Pay duty on the excess, 对超额部分上税。Excess, excess, 是个名词，意思是超额、超额量。 We can only pass one of them duty free. You must pay duty on the excess, please. We can only pass one of them duty free. You must pay duty on the excess, please. 在您领取行李的时候，工作人员会说 Give me your claim check, please. 请给我您的领取行李牌。Claim check 指的是行李领取牌。 Give me your claim check, please. Give me your claim check, please. 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行李丢了，该怎么说呢？ My baggage seems to be lost. Where can I check on it? 我的行李好像丢了，我能在哪儿查询？此处的 check...on 解释为查询。 My baggage seems to be lost. Where can I check on it? My baggage seems to be lost. Where can I check on it? 好，现在我们再把本课学到的几个重要的问句复习一下。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the U.S.? 您在美国要待多久？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您在此停留的目的是什么 ？Where are you going to stay? 您将暂住在哪儿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您有什么要申报的吗？最后，我们来做一组语音练习。为了帮助大家复习英文26个字母的发音，我们请您跟着约翰读出一些简写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中国共产党 CPC 人民解放军 PLA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BPBS 中国中央电视台 CCTV 北京电视台 BTV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 Well, I think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this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